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。听众朋友，现在播送戏剧故事《望江亭》，它的全名叫《望江亭中秋切块》。原剧作者是我国元代的关汉卿，他是北京人，我国元代大戏剧家，作有杂剧60多种。他的作品大多暴露封建统治的黑暗腐败，表现人民特别是青年妇女的苦难遭遇和反抗精神。作品情节生动，人物性格鲜明，《望江亭》是他的代表作之一。描写了人民的机智和勇敢，歌颂了他们对统治阶级斗争的胜利，深受人民喜爱，至今仍在舞台上演出。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《望江亭》，改写牛志强，演播牟云。 金榜题名，春风得意，书生白世忠科举荣登金榜，告别了家乡老母，前往潭州做官。路过南方名刹清安观，拜望早年出家当道姑，如今已做了住持的姑姑。姑侄相见，喜出望外，诉不尽的亲人情，说不完的家常话。但姑姑发现了侄儿眉宇间隐隐藏着一丝惆怅，经过询问才知侄媳已于去年亡故了，也不禁黯然神伤。沉默了一会儿，姑姑又面露喜色，对侄儿说：世忠啊，这是没法子的事，你要把心放宽些。如今你中了功名，还用发愁续不上弦吗？如果侄儿不挑剔，我现在就可以给你提个好人儿。他原是学士季希言的夫人，姓谭，小字季儿。夫王三年一直寡居，几乎每天都要到观里来为丈夫超度亡灵，顺便和我聊聊天儿。这谭继儿小你2岁，貌若芙蓉，品若芝兰，若能给你做媳妇，真是天设的一对儿，地造的一双，再合适不过了。啊，他今天来时，我引你见见，说和说和，你看如何？白世忠沉吟片刻说：哦，姑姑，谢谢您的好意，只是人家乐意吗？姑姑笑答：管保乐意，这事儿就包在我身上了。你先去里屋休息，等他来了，听我一咳嗽，你就出来，管保你一见钟情。话音未落，就听得清脆的叫门声：白姑姑在吗？继儿前来拜望。姑姑抿嘴一乐，示意白世忠进里屋去，便去开门迎宾。白世忠急忙闪身躲进里屋，到雕花窗棂前观望。 只见姑姑打开罐门，一个年轻女子轻身款步，飘也似的走了进来。她素衣银钗，云环雾鬓，眉似霜黛，目若秋水，真好像一只带露的梨花。白世忠看得屏息凝神，都能听见自己突突的心跳。啊，姑姑万福。哦，夫人请坐。啊，姑姑近来可好？我常来叨扰，多成雅意，心里又温暖，又觉过意不去。哦，哪里哪里，夫人不来，我还怪想得慌呢。夫人，为何轻叹一声，面露忧感，有什么心事吗？哎，姑姑问我，为甚一声长叹，怎知我孤独寂寞？我年轻轻却亡了夫婿，每日里空守深闺，紧冷战寒，惆怅无限，忧烦似海呀。我与其空守一辈子，落个贞烈的空名，还不如跟了姑姑出家，不知您意下如何？夫人，瞧你说的，你哪里出得家呀？这出家人日子清苦，十分孤寂。夫人啊，有句话不知我当讲不当讲。啊，姑姑请讲。依我说，夫人不如早早再嫁，择一个良夫佳婿的好啊。放着你这一表人物，还怕找不到中意的丈夫吗？快别说出家了，还是想想你的终身大事吧。哎，姑姑，这终身大事我也想过，若有个像我亡夫季学士那样的人，知我、疼我、爱我，就嫁他也罢。只是哪里去找这样的好人呢？夫人，这有何难？我，白世忠躲在隔壁，侧耳倾听姑姑和谭健儿的一番对话，心中不禁涌起一股情和爱。待姑姑一阵咳嗽，他才如梦方醒，急忙挑起门帘从里屋出来，慌里慌张地拱手道：“哦，夫人可好，请受世忠一拜。”谭继儿见走出一个青年男子，很觉突然，便站起身来要走。“哦，姑姑，您有客人，我先走了。”姑姑忙说：“夫人，不忙走，不忙走。我正要给你做个媒人呢，你看这位相公如何？”白世忠正要再次躬身行礼，却见谭继儿沉下脸来，嗔怪地说：“姑姑，您这是怎么说话呢？我走了。”说罢低着头急忙向罐门走去。姑姑忙抢到谭健儿前面，一把关上大门，笑着说：“哈哈，我不放你走。”谭健儿站住，看着白姑姑，脸上一会儿红一会儿白，嗔怒道：“姑姑，您暗里隐藏着谁家汉，全不顾咱们三年交往情深。今天啊，您可别怪我，从此两分开，全当陌路人。”姑姑也沉下脸来，掸一掸道服，装作生气地说：“ 我成就你一对锦片式的夫妻，美满恩情，又何不好？你不要这么装腔作势，谁又没请你到我这道观里来？金姑姑一顿枪摆，谭健儿倒愣了，轻叹一声：“你一会儿甜言热语，一会儿凶声恶语，姑姑，我真被你逼得两下做人难。”姑姑不理会他，又转向白世忠斥道：“这位相公，谁让你到这里来的？”白世忠刚要说是姑姑您，见姑姑一个劲儿的挤眼，还直向谭健儿撇嘴，便乖巧地说：“哦，就是这小娘子让我来的呀。”谭健儿一听真气炸了，愤愤地说：“你谁认识你？”姑姑一甩袖子哼了一声，走回屋里，冷冷地说：“哼，好啊，谭继儿，你晴天白日竟敢勾引男人到我清安观里来谈情说爱，该当何罪？你要官了还是私了吧？说。”谭继儿一愣，有些害怕，紧跟着姑姑回到屋里，放低声音问：“啊，怎是官了，怎是私了？”“官了嘛，就是告到官府，说你寡不守制，领个男人来玷污神圣道观，用不了三推六问，看不打坏了你。若是私了，你又青春，他又年少，郎才女貌，多般配的一对儿啊。我就当个撮合媒人，在这里成就了你们夫妻。”谭继儿听了，双颊绯红，低手顺眉地说：“哦，姑姑，请让我寻思寻思。”他偷眼看看白姑姑，又瞟瞟白世忠，见他面庞方正，眉清目秀，透出一股潇洒，真是一个英俊儒雅的书生，不觉怦然心动，脸更红了，便悄然道：“姑姑，他若依我一句话，我就跟了他吧。如若不依我，我断然不肯随他。”白世忠赶紧上前施礼道：“哦，娘子请说，别说一句，就是一百句，我也依得。”谭继儿一扫羞态，抬头看着白世忠，一脸的正气：“有道是方景无终日，真松耐岁寒。我虽守寡，不容轻慢。这夫妻可不是露水浮萍，要的是忠贞不二，白头偕老。”白世忠听了，很是感动，更觉得这谭继儿是难得的聪明坚贞女子，诚恳地说：“小娘子一席话道出我心声，小生不才，幸会娘子，真乃今生大幸，愿知天为誓，永结秦晋。”姑姑大笑，拉过谭继儿，拍着他的手说：“呵呵，继儿，白姑姑不会耍弄你的，直说了吧，这相公就是我亲侄子，名叫世忠，是有名的才子啊。来来来，这就拜堂，永结同心吧。”一席话说的谭继儿心花放，说的白世忠心发热。 这一对新人拜了天地，又拜姑姑，甜蜜地笑了。且说白世忠携谭继儿告辞了姑姑，来到潭州，任上已有数月。白世忠为官清正廉洁，颇得人心，黎民百姓安居乐业。谭继儿聪明智慧，事事精通，把家庭治理得井井有条，舒适温馨，夫妻两个恩恩爱爱，情意绵绵。不觉之间已到中秋，谭继儿准备好了一桌丰盛的酒菜，只等白世忠回来共度良宵。可等了好久，丈夫还没回来，她便走出后堂，往衙门前厅去找白世忠。到了前厅，只见白世忠独自一人，正在看一封书信，双眉紧锁，目光忧郁，长吁短叹。谭继儿很是纳闷，他中午回家时还挺高兴的呀，怎么碰上了难办的官司？不至于呀，世忠满腹经纶，才华横溢，到任以来从没有被公事难倒过。莫非是他的前妻根本没有死，如今来信斥责他另娶新欢？没准儿就是这么回事。要不他为什么如此愁烦？想到这里，谭继儿不禁焦躁起来。相公，为什么这晚了还不回后堂，独自叹息？莫非是你前妻来了信？哦，是夫人来了。白世忠被谭继儿吓了一跳。哦，我正为一桩公案烦恼，哪里有什么前妻呀？相公，你可不能瞒着我呀。什么公案？弃旧娶新的公案吧。弃旧的委实难，迎新的终究易。新欢是半路姻缘，旧眷是结发夫妻。我虽是个妇女身，裙钗背，但眼不浅，心不偏，容不得忘恩负义，薄情郎。相公，你休要瞒我。哦，夫人不要多心，世忠怎能瞒你呢？我哪里还有前妻？既然你不肯说实情，我就死给你看。谭继儿心火陡然，就要向影壁撞去。白世忠赶紧抱住妻子，恳切地说：哎呀，你真是没来由，别再给我添烦恼了。那信是老母派管家刚送来的，告知当朝权贵杨衙内早想纳你为妾，不想我已娶你为妻，他便怀恨在心，到皇上面前奏了一本，诬告我贪花恋酒，不理政务，亵渎公职。皇上听信了，赐给他事件金牌，要来取我的首级。今天杨衙内已到潭州，我怎不烦恼？谭继儿知道冤枉了丈夫，很觉羞愧，便抚弄着丈夫胸襟说：啊，原来是为这个呀。什么杨衙内里衙外的，你怕他做什么？嗨，杨衙内是花花太岁，谁惹得起呀？谭继儿轻蔑的一笑：哼，我可不怕什么花花太岁，夜夜千岁， 他要逼我为妾，害我丈夫，我就敢闹他个地覆天翻。哦，夫人，使不得，使不得呀。相公不碍事的。谭继儿附在白世忠耳边密语了一阵子，又朗声笑道：“我淡妆不用画蛾眉，今晚且顺着他与约云妻，让那厮传横揽断在江心里，磕着头来见你。”却说杨衙内抵达潭州已是傍晚时分，想休息一下，节节旅途劳乏，明日再去拿办白世忠。在码头系了官船，两个亲信保镖带着杨衙内来到江边望江亭上，摆一桌瓜果，喝酒赏月。正当酒过三巡，忽听得传来一溜甜脆脆的叫卖声：“ 买鱼呀，好鲜的鱼呀！” 杨衙内循声望去，只见一条小船咿咿呀呀地摇来，粉红衣裤，葱绿围裙，好一个标致的渔妇。杨衙内看得垂涎三尺，忙叫保镖唤他过来。那渔妇应声揽住船上的岸来，挽一个柳条小篮，径直飘到望江亭上，向杨衙内屈膝施礼，献上一尾金色鲤鱼，还说要亲自切成细细的鱼片。杨衙内色眯眯地笑道：“ 难得小娘子美意，怎敢让你切鱼腥了手呢？啊，你能来陪我喝几盅，就美死我喽。” 那渔妇羞答答地坐下来，为衙内斟酒。一盅，两盅，三盅，衙内醉眼朦胧，似雾里看花，越发飘飘然起来。 大人，您到这潭州来有何公干？ 我嘛，我奉了皇帝之命，领了事件金牌，来拿白世忠的首级。 哦，大人，若真的拿了白世忠，也算除了潭州一害呀。为这个，我也得再敬大人一杯。 啊，好好好，我喝，我喝。小娘子，有句话儿，不知你爱听不？ 啊，大人请讲。 做我的偏房夫人，你可乐意呀？ 说罢，杨衙内就醉醺醺地凑过脸来。渔妇羞答答一扭身：“ 卑妾有何才能，让大人如此厚爱？实在不敢当啊！” 哎，别瞎客气，来来，小娘子，让我亲你一亲。 杨衙内动手动脚，渔妇躲躲闪闪，更引得衙内垂涎欲流。 啊，大人，咱们行个酒令，高兴了填词儿唱曲儿，来个欢乐今宵如何？ 妙妙妙，快拿笔墨纸砚来，好生伺候。 真没想到，这渔妇还真有一肚子文词儿雅调，乐得杨衙内合不拢嘴，他自己却只能奏出些淫词滥调，经两个保镖一吹一捧，更加晕乎，竟然骚性大发，写下一首俗不可耐的艳词。趁着醉意，渔妇娇滴滴地扯了一把杨衙内的袖子说：“ 啊， 把你那试剑借我拿去切鱼片好吗？杨衙内又一盅酒下肚说： 好好，你尽管拿去。 渔父再给衙内斟上一盅，甜蜜蜜地说： 啊，谢谢大人。再把那金牌给我打个戒指好吧？好好，美人我都依你。来，再喝一杯，陪小娘子一醉方休啊。 杨衙内和两个保镖直喝得烂醉如泥，倒头便打起了呼噜。那渔夫轻轻起身，带了试剑金牌，又从保镖身上搜出一纸捕人文书，换成杨衙内写的那首淫词，便匆匆离去，隐没在月色迷蒙的芦苇丛中。且说第二天，日上三竿，杨衙内一干人等才睡醒过来，发现丢了试剑金牌，不见了那卖鱼娘子，好不懊恼，便气羞羞地进得城来，直奔衙门，冲进去要逮捕白世忠。白世忠稳坐大堂，凛然道：衙内大人，你逮捕我有什么凭证吗？衙内直着压嗓子喊道： 我有皇帝给的试剑金牌，可惜昨晚丢了，我还有文书呢。 请拿文书来。白世忠沉稳得很。杨衙内让保镖取出文书，待念出口来，才知竟是自己昨晚填的淫词艳曲，哪里是捕人文书？白世忠冷笑道：衙内，你竟敢以淫词冒充皇上颁发的文书，好大胆子！正在这时，有人击鼓鸣冤。衙役跪报白大人，有一个渔夫告杨衙内中秋之夜在望江亭上调戏他，强拉有夫之妇做偏房，请大人为百姓做主。白世忠听罢，怒容满面，一拍惊堂木喝道：杨衙内，渔夫说的可是实情？你从实招来，否则二罪并罚。衙内顿时傻了眼，见大势已去，不由得耍起滑头，挤眉弄眼地说： 调戏一下渔父村姑有何不可？谁敢拿我花花太岁怎么样？不过相公，咱都别太较真儿，我饶了你，你也饶了我，如何？听说你有一个好夫人，请出来见我一面，也算我不枉来潭州一遭啊。 白世忠见杨衙内那副烟脏样子，又好气又好笑，便佯作大度为怀说： 也罢也罢，宽恕了你。差役，去后堂请夫人出来。 不一会儿，谭继儿款款而来，眉眼间流露出妩媚和娇颖，樱唇边漾溢着胜利的微笑。杨衙内瞠目结舌，才知上了大当。却听衙门外金锣齐奏，号角齐鸣，原来是巡抚湖南都御史驾到，奉了皇帝之命前来问杨衙内的欺君之罪。杨衙内一下子瘫倒在地。白世忠、谭继儿双双叩谢隆恩，当晚设宴款待巡抚大人。谭继儿彬彬有礼，落落大方，为巡抚斟上满满一杯美酒。举杯时，